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杀气实体化，这是唐三脑海中冒出的第一个形容。大师曾经对他讲过，当一个人的实力达到极其恐怖的境界时，他的杀气甚至能够达到实体化程度，但这种程度就算在封号斗罗里也是凤毛麟角。骤然，冰冷的杀气如同潮水般退去。 感觉到了吗？这就是杀气。你是不是很想问，杀气有什么用？杀气其实影响的主要不是对手，而是自己。它可以让你将生死置之度外，可以让你的出手速度更快，可以让你最大程度地发挥出自己的实力，甚至是超水平的发挥。拥有强烈的杀气，就证明你曾经从死人堆中爬出来，曾经经历过太多生死挣扎的边缘，哪怕是面对远比自己强大的对手，你也不会有丝毫胆怯。杀气是气势中的一种，它在某些方面可以与勇气划等号，或者说，杀气是勇气的升华。 爸，那就请您教导我该如何拥有杀气。 不，我不能教你，也教不了你。你毕竟是我的儿子，哪怕我释放的杀气再浓重，你也不会相信我能杀你。杀气只能靠自己去领悟才能拥有。今天你可以彻底的放松一下，明天一早我们出发，我带你去可以培养出你杀气的地方。 听了唐昊的话，唐三不禁有些欣喜。在一个地方待上两年，不停歇的苦练，哪怕这个地方风景再美，也终究会令人审美疲劳。现在终于可以离开这里了。父子二人风餐露宿，也没有什么可以收拾的东西。第二天一早，在唐昊的带领下，二人离开了水潭，离开了这片山脉。唐三知道父亲不喜欢啰嗦，他默默地跟在父亲背后。经过两年的刻苦修炼，此时唐三的身体强度已经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。他的身体流露着一层莹润的光泽，一双眼睛光滑内敛，如果不仔细看，很难辨别出他那暗蓝色的瞳孔。虽然这两年唐三没有刻意去修炼精神力，但他的精神力还是有了长足的进步。坚毅而执着的修炼不但锤炼着他的身体，也锤炼了他的精神。五天后，唐三在唐昊的带领下来到了一片不知名的森林。刚一来到这里，唐三立刻就感受到了一股熟悉的气息，这是危险的气息。 马上你就要去真正实战的地方了，所以你有必要获得你的第五魂环。这片森林中有适合你的魂兽。 终于要去拿第五魂环了吗？ 获得第五魂环，他的魂力也将全部体现出来。修炼的第二年，唐三的人脉已经贯通，现在就只剩下督脉。他给自己制定的目标是在60级之前将督脉也贯通，到时候玄天功就能够达到另一个层次。八脉贯通之后，就可以使用护身罡气了，这可是魂师所没有的。用这个世界的话来形容，应该就是魂力实体化。 坐下。 唐昊指了指地面，唐三愣了一下，但还是依言盘膝坐下。只是他有些不明白，父亲究竟要让他做什么。唐昊没有解释，走到唐三身边， 释放出你的蓝银草，然后用你的心去感受。以你现在的精神力，应该可以感受得到。本来我不想让你这么早获得这个技能，但你的精神力增强到现在的程度，已经到获得它的时候了。 唐三不明白父亲话语中的含义，只是隐约听出自己眼前要获得的这个魂环似乎是父亲早已计划好的。没有多想什么，他立刻闭上双眼，蓝银草围绕着他的身体缓缓释放而出，精神力凝聚向四周散去。蓝银草这种植物在斗罗大陆再普遍不过， 很快唐三就进入到了他曾经达到过的那个境界，周围的蓝银草似乎都在呼唤着他，精神力大幅度增强，令他这种感觉变得格外清晰，他甚至能够分辨出每一株蓝银草的情绪。思感随着精神力的逐渐释放而延伸，唐三感觉到的蓝银草的气息也越来越庞大，渐渐的，他沉浸在了这种感觉之中。他发现所有的蓝银草似乎都对自己有一种如沐的情绪，就像是自己的孩子在兴奋地向父亲倾诉，这是他以前从没有感受过的情绪。渐渐的，他不需要释放太多的精神力，森林中的蓝银草每一株都释放出淡淡的精神波动，个体虽然不强，但那遍地都是的蓝银草连接在一起，却形成了一个相当庞大的精神磁场，与唐三释放的精神力融为一体。通过它们，唐三所能感受到的范围顿时几何倍数地提升着，每一颗蓝银草似乎都成为了唐三的眼睛、耳朵。用精神力去探查外界的一切，唐三以前也能做到，但此时借用蓝银草的精神磁场，他能看到的面积只能用恐怖二字来形容。正在这时，一个毫无预兆的声音突然在唐三心中响起： 王，伟大的王，真的是您吗？您终于来到了我这里，感谢上天。 王，这是在对我说吗？ 唐三心中大惊，他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一个声音出现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之中，而此时此刻站在他身边的唐昊脸上却流露了一丝淡淡的笑容。他的精神力也一直开着，就在唐三感受着周围蓝银草的精神磁场时，一个突如其来的声音令他惊讶，这个声音竟然称他为王。原本平和而悠远的蓝银草精神磁场中突然传来了一阵强烈的精神力，这股精神力飞快地与唐三的精神力纠缠在一起，就像两根绳子系在了一起。 王，请您到我这里来可以吗？ 爸爸， 你应该已经感受到了吧，去吧，我在这里等你。有的时候获得魂环并不需要猎杀。 唐三并不明白父亲是什么意思，但他还是站起身。令他大为惊奇的是，此时他并没有刻意地控制自己的精神力，可那股强烈的精神气息还是与他连接在一起，不断呼唤着他。踏入森林，唐三突然感觉到森林内来自魂兽的威胁气息明显淡化了，就像是隐藏在森林内的魂兽突然给他让开了一条通道似的。他不再迟疑，腾身而起，朝着那精神牵引的方向迅速前进。所过之处，地上的蓝银草都似乎在兴奋地呼唤着，有节奏地轻轻摆动，就像是因为唐三的到来而欢快地舞蹈着。这片森林的面积不大，至少和当初的星斗大森林是无法相比的，但进入其中，唐三却发现这里的植物看上去都很古老，似乎经历了漫长的岁月。随处可见高耸入空的参天大树，就连太阳的光芒都很难从这些茂密的植物中射到地面。 这必然是一片古老的森林，可是那呼唤我的声音究竟是什么呢？ 唐三很渴望知道事情的真相，他前进的速度格外迅疾，一路上他没有遇到任何一只魂兽的阻挠，轻而易举地顺着那方向前行着。急速奔行大约一个时辰左右，那股与他联系的精神力变得格外清晰起来。 王，我在这里。 穿过两株至少需要数人合抱的古树，唐三精神力一动，锁定了前方的一株植物。他能够清晰地感觉到那股精神呼唤正是从这株植物上传来的。修长的藤蔓攀岩而上，直到十米左右的空中，看上去那像是无数藤蔓凝结在一起组成的特殊植物，通体都是澄澈的蓝色，表皮闪烁着一种特殊的晶莹。在它的周围，蓝银草生长得格外茂盛，那藤蔓的直径超过一米，每一根都有普通人腰部粗细。此时它正在轻微摆动着，而藤蔓正中的位置竟然有一张宛如人脸般的图案， 那表情此时似乎是在笑，朝着唐三笑。这片藤蔓给唐三的感觉是强大，强大的气息毫不保留地释放着。从那中心的人脸处，强烈的精神波动喷薄而出，围绕着唐三的身体欢快律动。精神牵引到此为止，唐三虽然也见过有植物系的魂兽，可拥有如此强大气息的却还是第一次。 是你在呼唤我？ 是的，伟大的王，正是我在呼唤您。 藤蔓缠绕中央的那张人脸动了，流露出一个非常人性化的表情，大嘴张开，竟然说出了人类的语言。这次可不再是精神上的交流，而是真正的开口说话。唐三大吃一惊，要知道植物系魂兽的修炼比动物系要困难得多，他从大师那里都没有听说过有植物系魂兽能开口说话这回事儿。可是事实摆在眼前，又不容他不信。 你是谁？为什么称我为王？ 因为您身上流淌着的是比我更加高贵的血脉。如果说我是蓝银草之王，那么您就是蓝银草中的帝皇。 听了这句话，唐三心中多少有些明白了，大脑飞快运转，各种不可能不断浮现在脑海之中。 眼前这巨大的藤蔓竟然也是蓝银草，号称废武魂的蓝银草竟然能够修炼到他这样强大的程度吗？ 距离您这样的血脉境界，我至少还要再修炼15000年。能见到您，能感受到您身上的血脉气息，我似乎找到了通往更高贵血脉的方法了。谢谢您，我的王。 对不起，或许你认错了，我并不是你的王，我只是一个人类，而并非蓝银草。我只是拥有蓝银草的武魂而已。 不，伟大的王，我是不可能认错的。您身上的气息是蓝银帝后的气息，这绝不会错。如果您只是那些普通人类拥有的蓝银草武魂，您认为能够修炼到现在这样的程度吗？您拥有的是蓝银皇族的血脉啊，伟大的王。 你是说我的蓝银草并不是普通的蓝银草？ 是的，您拥有的是最纯粹的蓝银皇族血脉。如果非要形容您的武魂，那么我想用蓝银皇才更加合适。所有的蓝银一脉都是您的子民，您没有感受到过他们对您的呼唤吗？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